直到泡影莽撞，才是我。

只剩下我的怀抱。这句话像玩笑，也言之凿凿。说好余生倾我之交，现在怎么会落荒而逃？是誓言太无聊，还是你想要的永远我到不了？爱情是种眼泪是回忆跳动，曾说好的梦，我的裂缝，你的苦衷，承诺太疯，话说太重，有些爱过了头，只能迁就。他之后我又不是没试过分手，坏情人好朋友在几个年头，就算某天相遇街头，你大可不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幸福还等爱结果。 这是一首郁可唯的 OST 电影《小时代》的主题曲《时间煮雨》，明年就是他出道十周年的日子，他也转投华研，开启了自己全新的音乐旅程。这首新专辑的先行曲《进化》，文艺张狂的风格再次颠覆了我们对于郁可唯的印象。 声音铺开，白天又到了，零零碎也很美，日常交替流动也安静，好风景别浪费。温度在脚下，什么在发芽，是你的尾巴闻到我尾巴，心事很无聊，不开口打扰，有难以启齿，有言过其实，堵住我嘴巴，跟着我头发，真正爱上了这样的问题，变成了哑巴，我还在进化。 伸不开，白天又到了，零零碎也美，寒蝉交替流动也安静，好风景别浪费。温度在脚下，什么在发芽，是你的味道碰到我胃啊，心事很无聊，不开口打扰，又难以启齿，又言过其实，堵住我嘴巴，跟着我头发，真情爱上了这样的问答，变成了哑巴，我还在进化。是错是再多付出和不舍，你可曾在意着？能这样就好，人海中缓缓地走入你城堡，能这样就好，和你分享开心的过河喧嚣，能这样就好，提醒自己不该去打扰，可是怎么会让遗憾滑落了眼角。 凌晨时分，由我们来陪伴。中